的这杯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，喜欢看你静静皱眉，叫我胆小如鬼，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爱爱爱，我有点胆怯， 想遇就毫不犹豫，大声地

Bye.

出你的眼眸，蓝色的星星中话语翻不出你的手掌心，心有灵犀你的心，心有灵犀我的心，沉默太重，重得让我走不动、哦、心有灵犀一念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转回了相信。哎呀呀，等一个发现，等一个感动，让

散不去的难过。 谁？